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9集。心间似乎被什么波动了。陈俊手中的钢笔磕在桌子上，刚刚让陆兆颖别激动的人，现在自己也失态了。陈公子若无其事地将钢笔拿到一边，伸手拿了一根烟在手里，没点上。整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，眉眼似乎笼罩了一层烟雾，如江南山水画。他抬了抬下巴。 确定吗？他好像不是那么热心的人。 面瘫脸茶的，他还特地调查了3个月前涉及7名大学生失联的案件，留下的痕迹很像。 陆兆颖也觉得邪门，他手还搁在键盘上，侧身看程俊。 能正面压制黑鹰的，我也觉得像那个 Q。 你这么认识啊？ 程俊手上转着打火机，透过门看到正慢悠悠走过来的小姑娘，脸颊不正常的红，越发衬得其肤色苍白，没有什么力气地走着，外面挺热，他却把衣领拉到了顶端，眼尾染了红，有些蔫蔫的，没有那么难以接近了。他平日里总是有些凉薄，眉眼里凝着戾气，突然有些软，程俊咬着烟没有再开口。陆兆颖也看到了秦冉，他合上电脑，收住话头。秦冉知道之前他们在说什么，此时避开了他，只是他并不在意，尤其现在头昏昏沉沉的。他先去看厨房里有什么。程俊收起文件，他伸手敲了敲桌子，声音中听不出情绪。 病了？ 有点。秦冉有些随意地挽起袖子，步子慢，往厨房里走，音色略显无力。 秦小冉，你怎么生病了？快休息会儿，我给你量量温度。 陆兆颖立马站起来让秦冉坐下，自己去拿温度计让秦冉量。 多大点事儿啊，上午吃了药，我先做饭。 秦冉的声音漫不经心的。得，社会姐还是那么拽。 不是， 陆兆颖挠挠头。 生病了还逞什么强，你先坐。 程俊站起来，侧身让开沙发的位子，面色像是有些不好。 陆兆颖，打电话让恩玉送餐过来。 陆兆颖看着程俊让开沙发，有些诧异，不过还是拿起手机去打电话。 别去食堂了。 程俊拿过来温度计递给秦冉。 人太多，要先量温度。 秦冉真没有把发烧当回事儿，又不是缺胳膊断腿。他接过温度计一量，39.5度。陈俊眉头皱得紧，调好药水给他打吊针，又倒了一杯温水过来。生病感冒的人嘴巴苦，他放了一点点冰糖。沙发很舒服，秦冉喝了带了甜意的水，身侧陈俊在翻着文件袋，声音很细微，秦冉有些发困。身侧传来绵长的呼吸声。陈俊放下文件，有些复杂的侧头看他。或许因为生病了，他身上的咄咄逼人的锐气没了，睫毛覆下来，在眼底落下一片青灰色的阴影。很瘦，因为不想打扰他，窝在沙发上只有一小团。放在沙发边缘一侧的手瘦得见骨，雪白一片，扎着针的地方泛着青色。他看了一会儿，心间似乎被什么波动了一般。秦冉难得睡得这么好，再起来的时候吊针打完了，午自习也快过了，锅里温着粥。陆兆颖帮一个学生拿完药，见他拿了粥坐在餐桌上吃着，侧着脑袋问他， 要不要我帮你请个假？ 不用了。 秦冉摇头又笑笑，依旧漫不经心的随意。 眉眼却少了一股之前面对他们的锋芒。今天谢谢你们。陈俊皱眉看他一眼，他倒是想让人留下来休息一下午，可没有立场啊。等人走了，他放下文件，终于把之前那根烟给点上了。程公子烦躁了。陆兆颖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会儿，然后摸摸下巴。秦冉恢复力好，下午就退烧了，还有些无力，但要比上午好很多。林思然帮秦冉拿卷子， 物理12分，化学18分，冉冉你好厉害， 四舍五入及格了。秦冉看着林思然没有说话。最后一节课发了英语卷子，徐瑶光没有立马走，看着乔生去找秦冉也没有阻止，眉眼依旧冷漠，但眼角的余光却是注意着乔生那边。 啊，退烧没？ 乔生微微拧眉。 你怎么不请假啊？ 秦冉点头，将书收起来，又吸吸鼻子。啊，差不多好了。 注意休息，多喝热水。 乔生想了想，又回到自己座位，从桌洞里拿出一罐棒棒糖，往秦冉桌子上一磕，挑眉道： 那，吃吧。 酒吧门外，秦宇已经来了。正在等着徐瑶光跟乔生的他看到这一幕，愣了愣。他转过头，没有看秦冉，可又没忍住，再次看了秦冉那地方一眼。乔生一向是大少爷脾气，跟他说话的时候都吊儿郎当的，难得这么细声细气的。没一会儿，乔生将包往背后一甩，跟着徐瑶光后面出来，一开口果然是嘲笑。 徐少，这次秦冉英语进步了30分。 30分。徐瑶光微微拧眉，果然是想多了。 30分。 是啊，进步很多了，他上次0分呢。 乔生的手插在兜里。秦宇看了一眼徐瑶光依旧挺冷漠的神色，笑笑不再说话，心情一松。三人都是学校的风云人物，无论哪一个出现在路上都能让学生交头接耳，别说三个人在一起了。有些学生甚至可以停留在楼梯下面等三个人一起出来。新生五班。 沐莹，我们一起走啊。 沐莹同桌是个活泼的扎着马尾的女生，听说是初中部直升的，叫李玉涵。两人都是走读生。李玉涵自来熟，她挽着沐莹的胳膊。今天来了新生，一放学校园路上都是人。前面有些骚动，远远看去引起骚动的是一行三人。秦宇没有穿校服，而是穿着浅色连衣裙，身边还有两个男生，容貌都非常出众。 啊，沐莹，你看你看，那个看起来挺清冷的男生是我们学校的学霸校草高三徐瑶光，另一个看起来有些痞的男生是乔生，乔生你知道吧，他就是乔氏的公子。 李玉涵激动地掐着沐莹。 啊，他们身边那个女生你知道是谁吗？ 我知道，是一中校花。 沐莹有些羡慕地看着被众人注视的秦宇，又看看他身边十分出色的男生，心情复杂。 什么校花？你这是哪个年代的消息啊？ 李玉涵难得微微收了目光。 你不知道一中校花今年高三开学就换了吗？ 校花换了？ 沐莹知道的还是暑假的消息，愣愣地问道。 换谁了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